越重复我们共同的忧伤，不是每一次的延长就可以淡忘明天没有你。 In my heart we'll never be apart， 残留受伤的香味提醒我，在数位相机里留下的承诺，每一封简讯传出的思念都对你说。沙滩黑哦名字 I love you 代表着我离不开你，每分每秒每一个声音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。沙滩黑哦只对你说 I will love you and forevermore， 见过小黄车、小蓝车、小红车、小银车、小绿车，你可能觉得颜色是不是用完了？ No， 现在小金车已经上路了，感觉就是土豪金款。很想说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身披金甲踩着金车来娶我。不知道路边的钛合金圣斗车你骑过了没有？ 边上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，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暇的星光， 闭上眼学你一样祈祷，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难计算，又反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，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，多奇妙。 鲜花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，

就是少了自己。我的爱，我的梦，全都给了你。没有自己的世界里，纵然有你，也变得孤寂。原谅我，也许离你而去。少了自己，我的爱，我的梦，全都给了你。没有自己的世界里，纵然有你，也变得孤寂。我的梦，我的世界里，拥有太多太多的你，就是少了自己。我的爱，我的梦，全都给了你，在没有自己的世界里，纵然有你，也变得孤寂。 真的非常高兴，那唱歌吗？好不好？那就接下来跟大家演唱一个，就是我男朋友齐秦帮我写的一首歌，就是叫做《拥抱》。那开始吧。 风是黑暗，闷风是水，冷淡和冬是雨。忽然是看见，魂要叫做房间，楼下海岸线。群的海滩，视线的火焰，雨夜消灭跨湖深陷。半夜的感官，感官，你是雾。我是酒馆，风是黑暗，闷风是水，冷淡和冬是雨。突然是开间，魂要叫做房间，楼下海岸线。 间的火焰，语言消灭跨步深陷，斑点的感官，感官你是物我是酒馆，身体是流沙，世事冰块，猫轻微，但水鸟是时间。身体是流沙，世事冰块，猫轻微，但水鸟是时间。风水，门风是水，冷淡和懂事。混淆叫做房间，头上海岸线，寻的海滩，虚线的火焰，预言笑面花湖深陷，深深是流沙，世事冰块，猫轻微，但水鸟是时间。身体是流沙，世事冰块，猫轻微，但水鸟是时间。谢谢，真的是非常的高兴，谢谢。

我们相识，你到我家里， 轻轻唱了你的歌， 又在我家里 就那么随随便便喝了一曲。你送我一首你写的唱诗，我们相识，我们相识， 等了两年后我却才写这首歌。 我们相识，我们相识，不知为什么写歌时常常回忆 从前我们俩 那小小的事成败的故事。并肩街中的人群，孤独忙碌的城市，能有多少人捧着同一份悲喜，相隔又相知，能有多少人唱着同一支新曲，唱里有唱意。 烛灼 就近于昏，今宵别梦寒。交半零落，问君此去几时还，来时莫徘徊。问君此去几时还，来时 终会在热烈后变飞灰。